弯曲曲的那个路，地方洼的那个船，生活的道路不平坦，不呀嘛不平坦，历经坎坷路，笑迎春风暖，双脚踏上幸福的路，越走路越宽，越走路越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Oh,

的三乡，一个又有我的三乡，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耶。白云是神女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向往，那花郎就在日月下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下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下那长长的回声是中华的潇洒，你给我永远的悸动，那梦想怎能不开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下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，我的三下这

伊拉玛伊拉哈日那古拉伊拉那伊拉哈日那古拉伊拉呀呀啦啦啦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黎信昌演唱的《曲曼蒂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红月亮》，温可铮演唱的《嘎达梅林》。